以咧，我覺得咧係有啲奇怪嘅，因為咧就你頭先講嘅，譬如海員嗰啲咧，應該都係相隔而家都幾有好幾個月啦嚇。咁、我哋即係其實近呢幾個月嚟咧，我哋個情況係幾好嘅嚇，即係好多個案友咧都係即係外邊嚟嘅人咧係檢測到啦，社區基本上係都安全啦，而且都我諗係講緊幾十日嘅時間。咁即係話咧，我哋嗰個防控啊各樣嘢，雖然係頭先講咧係有一啲咁樣嘅豁免人士咧，其實係冇出現大問題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即係行政長官尋日個宣布咧，反而我會覺得係有啲奇怪，即係話其實我哋點解即係冇事冇干啊？所謂嚇點解突然間係話要即係取消啲豁免嘅群組咧？咁我相信其中一個要點咧，就是、因為同內地我諗要係睇齊啦。因為專家小組其中一個成員啊許樹昌咧，開完會翻嚟之後咧，咁最近啲訪問裏邊咧，佢都特別提到咧，即係香港如果要爭取同內地通關咧，咁啊好多措施咧一定要同內地配合嘅。咁啊其中講咗好多好耐嗰個就係嗰個健康卡啦嚇，咁嗰度當然就好複雜啦。咁另外亦都係有一啲嚇健康碼，亦都有另一啲係需要做，即係同內地睇齊嘅。咁啊包括咗就係呢個豁免檢疫嘅政策啦。咁同埋咧，一陣間我都會提到嘅就係關於一啲人出院之後啊，嗰個持續要檢測嗰種嘅措施啲咁。咁有幾項呢啲都係要同內地配合嘅。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我哋個防疫措施咧，其實變咗除咗係防止本地啊，即係我哋自己個案要受控制之外咧，係要點樣同內地嘅標準啊，一路要睇齊。咁而家我哋要講融合啊嘛嚇，咁要標準睇齊咧，都係為咗以後嘅通關咁。咁所以我嘅理解咧，就係今次裏邊咧，可能未必真係為咗完全係防止疫情嘅、反而係我哋好轉係啦，反而係我哋好轉嘅期間裏邊咧，去取消啲豁免群組咧。咁我覺得咧，就係主要目的真係想為咗就係同內地配合佢，即係大家之間啊嗰個防疫措施做一個配合，同埋一個睇齊咁樣嘅做法嘅諗法啦。 咁同內地做一個配合同睇齊，為咗通關咧，都當然有佢嘅即係必要性喺入邊啦。香港好多人都期待通關嘅。咁不過咧，其實睇翻衞生署嘅數字咧，講到話而家咧其實每個月咧係發出咧大概36,000至到47,000張嘅醫學監察通知書啦。咁呢啲通知書咧就係由咧一啲獲得豁免檢疫嘅人士會收到啊，所以我哋可以理解為咧就係每個月咧獲得豁免檢疫嘅人數。咁啊，當中嘅分布係點嘅咧？陳景祥見到咧，其實咧大概啦嚇有多過20,000個，接近30,000個嘅人士咧，其實係一啲喺內地設廠啊或者有生意嘅港商嚟嘅。咁啊呢啲人就算第時冇咗豁免檢疫，因為我哋而家有來港二同回港二嘅安排啦。咁啊，相信咧佢哋會揾到一啲嘅豁免檢疫嘅途徑咧，去到處理佢哋嘅業務。咁啊另外有一啲人員咧就係跨境司機同埋機組人員啦，個人數咧大概係超過10,000人嘅。咁呢啲人咧，其實因為佢要維持我哋一啲即係貨運啊，同埋日常嗰、那個貿易啊，一啲必須嘅往返啦。咁所以預計咧，佢應該就係屬於咧政府講緊嗰啲咧，為咗維持香港日常運作啊，應該要繼續俾佢哋豁免嘅人士。咁啊，仲有一啲咧就喺貨船嗰度工作嘅海員啦，負責運一啲貨物嚟香港啦。嗰度講緊咧都係600人左右。咁啊，剩翻啊嗰啲嘅人士咧，譬如可能佢哋系金融业啦，或者系一啲上市公司嘅人员啦，以及我哋头先咧讲到一啲外交人员，咁啊扣埋，其实佢哋占嘅人数份额咧系好少嘅啫。嗱，以一啲上市公司嘅人员嚟讲啊，咁啊，其实咧，根據政府嘅數字咧，自從疫情以嚟啊，只係得86宗呢一啲嚟自金融業以及上市公司嘅人員嘅申請係獲批嘅啫。陳景祥，如果咁樣樣睇嘅話，嗱，我哋即使係收緊咗呢一啲嘅類別，咁其實對我哋增強對內地嘅信心，去幫助通關個幫助其實有幾大咧？因為科學上面直接睇數字啊，似乎佢哋佔嘅份額咧都係比較少嘅啫。 係啊，呢啲數字咧就唔高嘅，即係嗱，我哋睇翻咧，譬如話即係衛生署嘅數字，睇你啱講咧，即係咁多個類別咧。咁啊，今年咧每個月佢發出大概係36,000啊嘛，至4.7萬份嘅醫學監察通知書啊嘛。咁但係你講個數字如果係低咧，即係會唔會有另一個可能性啦？就係話咧，可能有啲人就真係知道個措施係咁嚴咧，咁我索性可能我就唔嚟住啦，或者甚至取消啦行程啦咁。可能亦都有咁嘅原因嘅，即係話我變咗純粹睇下數字可能唔高，但係背後係咪代表咗咧啲人可能已經係放棄咗啦，或者甚至咧就咁複雜嗰、那個。寧願唔嚟住啦咁，咁呢啲憂慮咧就正係好多人就覺得話點解我哋盡快去通關同埋要做嗰啲措施咧，就希望令到香港能夠真係一個經濟上有翻活動啦，有個活力啦，所謂嚇。 就唔好令到啲人即係你長期封閉嘅話咧，就可能好多生意啊，好多機會會流失咗。咁呢個係香港係一個最現實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哋話咧就因為尋日即係特首都有講過咧，就希望咧係12月咧有一個首階段嘅通關啊嘛。咁嘅通關咧，似乎就係要不斷地做一啲措施咧，就同內地做一個配合啦。咁所以即使話你頭先講嘅數字上咧，去做啲措施未必係真係為咗一個大規模嘅預防要做好多嘢。咁但係咧，這個細嘅數字咧，為咗睇齊啊，即係為咗同內地一致嘅話咧，咁可能咧相信都係要收緊噶啦。 不過咁樣樣講啦，陳景祥啦，即使咧你話可能嗰、那個即係實際數字上面啊，我哋就話咧，影響就未必係非常之大。咁但係對於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嘅商譽同埋形象，又有冇影響咧？嗱，正如你頭先所講，可能好多外商佢哋唔申請嘅原因都係覺得，唔好咁麻煩啦，都未必批到噶啦。咁啊，記得早前咧，香港歐洲商會啦，甚至係美國商會咧，其實都多番咧就住一啲入境嘅措施咧，同香港政府去做一啲。商討啊，咁不過似乎佢哋嘅要求咧就即係未被政府去接納啦。咁啊，所以今次收緊啊，相關嘅豁免安排，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又係即係一啲更加嚴啊，令到佢哋更加失望嘅措施咧，都係值得大家留意啊。嗱，聽緊節目嘅朋友，如果你有意見啊，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而家陳景祥，我哋咧請你一位嘉賓啊，佢咧就係立法會嚟自商界。第一嘅議員啦，林建峰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林建峰你好， 系兩位你好，警察 系啊，阿 Julie 你好， 系啊，喂， 系阿林建峰啊，我哋咧頭先就即系形容咗成個政策背景啦。我諗好多市民咧都有個疑問噶，就係咧點解以前當我哋啲專家啊咁多嘅建議講到話，你咁多一啲嘅豁免檢疫嘅群組咧，譬如好似海員啊、影星啊，會帶嚟一啲防疫漏洞。當時政府係唔願意做，反而而家疫情平穩先至嚟做，你自己點睇呢個評論呢？ 嗱，我琴日特首講嗰番説話咧，我認同嘅。嗱，首先我認為咧，我哋喺特首施政報告裏邊都有講一樣嘢咧，就話為我哋揾一個統籌一個人出嚟講嘢，因為我哋專家太多啊，每個人講嗰啲嘢都有啲唔同嘅。咁你點樣去處理呢？亦都令到我哋市民咧好混淆嘅。嗱，我哋睇翻個疫情咧，而家持續咗差唔多兩年啦。嗱，香港正話都講啦，遲遲未能通關，其實我哋嗰個經濟元氣真係大傷嘅。咁既然我哋亦都睇到喺防疫情況底下咧係有個漏洞嘅，每日都有好幾個輸入嘅個案，甚至到有一啲豁免群組都有一啲個案。嗱，所以我認為咧。我亦都同好多商界朋友讲啦，佢话长痛不如短痛啦，全面收紧一啲非必要嘅豁免群组，咁用一个实际行动去俾内地一个信心，咁希望内地咧同香港早啲达成一个通关安排噶。嗱，首先特区政府特首都讲咗好多次啦，尽快同内地通关咧，呢个系头等大事嚟噶。我亦都接触咗好多。我哋總商會嘅會員啊，工商嘅朋友啦，佢哋亦都願意以大局為重，亦都接受呢個陣痛換取呢個通關嘅。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喂，你而家有啲咩金融通道啊，嗰啲唔得。其實嗰個已經係名存實亡㗎啦。你係有個咁制度喺度，你申請唔到嘅，上面都唔俾你上到上 面。我哋見到嗰個獲批嘅實際數字都真係好少喎、啊，由疫情到而家得80多宗。你形容係名存實亡，係其實係嚴到點樣樣咧？ 根本即係嗱，依啲好少嘅，你諗下幾廿宗。你咁長時間都係得幾十宗，其實近期係少之又少嘅。我諗我哋唔好話因為一兩個一個月三兩單嗰啲咧，就影響到上邊個信心。嗱，咁至於外國公司，佢哋點解嚟香港設總部啫？就希望借住我哋香港依個國際金融中心咧，就入去大灣區，入去我哋中國大陸啊嘛。咁如果香港是可以跟內地通關的，他入來香港隔一隔啫 ，quarantine 係嘛？隔離21日入到去裏邊唔需要隔離啦嘛。咁依個佢哋接受嘅，所以 外國嗰啲商會講咧，就係、是、如果我哋通到關咧，嗱佢就唔會嘈噶啦。即係而家我哋兩度都通唔到關咧，咁、呢個就係、是。 即係個問題係 ，Jeffrey 啊，但係你又點理解咧？譬如我哋睇到有啲譬如有啲組織，譬如有個叫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咧，咁佢一直就講咧，就話如果持續嘅高壓防疫咧，就會嚴重收窄香港嘅金融機構嘅營商環境嘅。咁亦都講到就話，即係佢哋可能正係轉移緊業務出香港啊咁。咁又有另一班人講緊咁嚴重嘅情況嘅喎。咁其實点理解佢哋呢种咁样嘅讲法咧？同埋你有冇同佢哋接触过，或者佢哋其实系咪真系有个处境有咁严峻 咧？首先我哋都要知己知彼，先至可以百战百胜噶嘛，系嘛？咁我哋而家香港呢个情况，边个同我哋比咧？咪新加坡咯，新加坡成日都想抢我哋啲生意落去啊嘛，抢我哋啲公司落去啊嘛。咁所以佢就采取一个与病毒共存嘅策略，但系我哋就冇用呢个策略。其实。我哋亦都唔應該，因為如果我哋想通關嘅咧，我哋一定要跟隨大陸係用乜嘢嘅策略，上面係唔接受與病毒共存啊嘛。咁啊，講翻新加坡，咁佢用咗呢一個與病毒共存嘅策略之後咧，大鑊。 爆發都好緊要嘅。 係，而家幾千宗，佢話開放俾人入去啫嘛，人哋唔肯入去啊。美國都將佢列入為最高危嘅地方，係嘛？咁你叫啲人會唔會將個總部？或者就亞洲支部搬落去咧，好多人而家都係諗完一次又一次，都係唔好搞住啦。咁當時有啲人個講法咧就係、是：喂，底下我隨時可以出出入入，但係有依個危機喺度啊嘛。所以其實講就好多人講，但係實際行動咧。都唔係話咁多嘅啫。 不過林建峰啊，我又留意到咧呢一啲嘅外商啊或者商會佢哋提嘅其中一個關注咧，係話佢哋啲員工啊，因為佢哋要挽留人才啊嘛，但係佢哋啲員工可能留咗喺香港咧，佢哋覺得俾人困住咗兩年啦，因為咧要翻去自己嘅即係家鄉，無論係探親定係處理事務咧。去一去再翻嚟咧，就要困住21日啦。咁佢哋觉得好难同啲员工去到沟通或者留住佢哋。咁你又点睇呢个问题？ 嗱，呢个情况确实系有啲嘅，系啦。咁但系为揾食咧，有啲人咧就话，屋企翻去嗰边啦，宁愿佢自己隔离，就唔好成家人出出入入都要隔离啦。咁佢一年或者翻去两次去探啲老婆仔女啦，吓咁呢个情况系有嘅，但有啲人唔接受嘅话，都系长期分离啊嘛。咁但系始终咧，大湾区同埋国内嗰、那个发展咧，大家都系都系睇好嘅，咁所以佢都系接受呢样嘢嘅。但系确实你讲嗰啲嘢，亦都系有咁嘅情况出现，有啲人就搬嚟香港，系唔系去咗新加坡未必、啊。佢可能就係翻去美國或者其他嗰啲國家啦。咁係唔係有啲搬咗落新加坡咧？咁我相信都有嘅。但係我哋睇到咧，亦都有啲人嚟香港新嚟香港嘅。香港亦都有一個所謂招商招人才嘅計劃啦。今日我哋喺立法會嗰度都有講啦。咁但係始終咧，我哋都係要有通關，要通到關初期或者一個唔係全面通關、局部通關數字咧。少少地啦，一個禮拜1000啊咁樣嚟到有個開始啦，嗰啲人個信心咧就會翻翻嚟噶啦。 係，林建峰，我都想問下你啦，譬如話即係我哋而家話特首都講緊咧，就12月咧，即係希望能夠有一個有限度啲嘅通關啦。咁呢個目標而家即係據你所知咧，同內地嗰方面各樣協調等等咧，實現到嘅機會大唔大？ 其實我曾經咧有講過，我希望今年年尾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好多人嘅希望嚟㗎，呢個就真係要我哋首先我哋香港市民工商界朋友呢都要支持特區政府提出一啲緊嘅措施啦，即係我哋要勒緊斧頭啦，係咪長痛不如短痛，一次過搞掂佢，陣痛以換取通關呢，我哋接受嘅。咁如果真係響呢幾個禮拜嘅情況都係好嘅，好穩定嘅，咁我希望即係特首同我哋爭取年尾通關咧，係可以成事嘅。咁我仍然係對依一樣嘢心存一個希望嘅嚇。咁只要我哋做好啲嘢，唔好樣嘢淨係去彈嚇、我哋首先要做好我哋本分啦。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快快脆脆搞掂個香港健康碼啦，我哋個健康碼，唔好 搞完個安心出行之後，又話整個過關碼唔好整咁多名啦，就香即香港健康碼咁，人哋一聽就明你啦。健康碼啱唔啱啊？ 係林建峰啊，但我亦都想再問多次咧。嗱，譬如話你聽講，雖然話同新加坡比咧，我哋就係用都繼續即係用清零啦，佢哋就用呢個病毒共存啦。但係真係有多嘅評論咧，即係尤其是係外媒啊，即係一路都講緊話香港我呢個做法咧係會影響營商環境嘅。咁你作為商界嘅代表咧，影響營商環境呢件事咧，其實有幾真實，同埋你覺得感唔感受到呢個係我哋而家做緊啲措施係造成有咁樣嘅現象或者咁嘅危機咧？ 嗱，我諗今日同三四個禮拜之前講嘅説話有可能係唔同嘅。當新加坡係採取與病毒共存，開放全世界俾啲人入去啦，個個都話我不如去新加坡啦。但今日佢哋嗰個情況咧，好多人係好擔心。佢擔心自己去，擔心帶埋屋企去咧，會唔會突然間即係病發啦？咁所以每一日都係變緊嘅，所以我哋唔好將某一日嘅嘢咧就當係永遠嘅。咁我覺得我哋睇到我哋有呢個危機，如果人哋係做得好嘅，新加坡做得好嘅，我哋真係要驚嘅。但佢做得唔好啊嘛，或者佢哋根本係做唔到嘅。 所以你就未必有呢一個擔心喺度啦。明白，唔該曬你啊，林建峰，因為我哋要聽新聞，先同你傾到呢度。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举行今届会期最后一次会议，辩论由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动议的告别议案。他形容建制派有时可谓有辱无荣，期望行政机关日后与议会内的政党建立有辱有榮的執政聯盟關係，而非有事中無厭，無事下迎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就說，議會已經由被人癱瘓變成重回正軌。海洋公園財務報告顯示，本財政年度入場人次受到疫情影響，下跌至140万，較上一年度減少36%，收入大跌45%，至到3.9亿元。扣除政府资助前的经营亏损净额是11.1亿元。海洋公园说，因为疫情，去年7月1日至到今年2月17日合共关闭146日，即使重开，客容量亦都受到社交距离指示限制。公園為盡量減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已經採取緊急節流措施，包括嚴格控制營運成本和酌情開支，節省能源，實施無薪假期安排，減薪以及凍結招聘。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被問到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會面的機會，趙立堅回應說將會適時發布相關安排，又提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今個月上旬與沙利文在蘇黎世會談時，就兩國領導人在年底之前舉行視像會談進行討論，但是目前未有進一步訊息可以提供。沙利文较早时简报拜登即将出访欧洲的行程时表示，虽然拜登认为有机会与习近平面对面接触很重要，但是若果习近平无法亲自出席20国集团峰会，透过视像举行中美领导人会谈是次佳选择。另外，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赵立坚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有关问题时，未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中方主管部门将会就有关问题作出回应。香港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在田径项目由任国芬取得一面铜牌，

自彭博訪問的資料，他們就即是訪問了香港美國商會的會長祖泰拿、 嗯、 的確祖泰拿在訪問中就承認他們近日是少了跟政府反映有關入境政策的擔憂，但他訪問中就沒有提及新加坡的經驗、 嗯、 反而祖泰拿的說法就是說他們跟其他的商會一直嘗試用各種的方法公開他們對於香港營商環境的擔憂，但是這些的擔憂就沒有得到政府的回應。他形容自己就好像對著一埲牆在講說話一樣、 嗯、 訪問的原文是說 talking to a wall、 嗯、 所以現在已經停止了寫信的行為 了、嗯、 到底是、新加坡的經驗令到這些外商去反省，還是政府堅決的態度令到這些外商都知道我們的那個優次其實是先跟大陸、即先跟內地去通關、 嗯、 繼而令到他們可能都少了表達這方面的擔憂，都是一個可以留意的地方。 嗯，因為我們知道即個營商環境，即現在這個通關即除了影響一般人即出入即內地即往返內地之外，其實營商環境這個都是一個挺重要的因素來的、啊、按照 林建峰剛才的說法就說新加坡那裡就似乎經驗就不是那麼好、啊、香港就要做另一樣東西，但我們做另一樣東西之餘，我們真真正可不可以回應到這些所謂商界的關心呢，都是大家覺得值得留意的，因為呢即現在的疫情我們講緊都已經有兩年有以上了、啊、要真是長期地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即嚴格地差不多接近我們叫封關這樣的做法，到底是否真的可以維持到呢？因為剛才他提到與病毒共存和現在清零，其實似乎真的變成兩派，是兩種做法來的已經是、嗯、我們很明顯要跟內地看齊，就是用堅持要清零，但這個如果跟外面那個銜接真的出了問題的話，長遠這件事我相信會反覆會出現的，即包括了一些外商覺得個出入境是不方便的，或者個營商環境是改善不到的，這個對香港我相信是一定有影響的。 所以呢除了跟商界的代表傾偈，不如我們現在電話旁邊都請來即金融界的代表啦。在電話旁邊有立法會金融界的議員陳振英跟我們一起傾下。陳振英你好。 你好，高科慧小姐，陈景阳先生， 系你好啊。 系陈振英啊，请你同我哋倾咧，原因系关于咧呢一个豁免检疫嘅安排咧，其中之一咧就系即系针对金融业界嘅一啲高层啦，譬如好似一啲上市公司嘅董事啊等等咧，其实佢哋喺而家嘅制度之下咧，都系可以申请咧有呢个入境嘅豁免安排嘅，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我哋头先都有引述到啦，近嚟咧有一个叫做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咧，就去信财。政司司长啊，表达咗咧佢哋对于咧咁严谨嘅防疫措施嘅一个担心。咁啊，夹埋呢两件事去睇嘅时候，你自己点样睇咧？即系再度去收紧咧呢个豁免入境政策对你哋金融业界嘅影响啊？ 嗱，其实咧金融业界点解要求有豁免咧？咁因为我哋都睇到咧两年嘅即系防疫抗疫措施相当之谨慎以嚟咧。就對我哋有主要係兩方面嘅影響，第一個係業務方面啦，因為我哋除咗用一啲視像嘅方式見啲客户開展業務之外咧，有時開完會之後咧，有一啲非正式嘅交往咧，對於即係維持個業務關係好重要，咁但係呢個就變咗冇得做啦。 嗯， 咁第二樣嘢咧，其實就仲有一個就係派駐另一個地方嘅高管，咁有啲係咧其他國家派嚟香港嘅高管啦，咁佢翻唔翻去佢自己國家嗰度探佢啲屋企人，亦都有啲可能係香港派住去外地嘅高級管理人員，因為佢亦都唔可以好容易咁翻到嚟香港，咁變咗咧啲高管人員咧同佢家人長期分隔啊，咁樣亦都造成好多困擾嘅，咁有啲甚至提出就話即係要離開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爭取希望有啲豁免咧，就係話如果喺一啲特殊情況啦，係咪可以都豁免咗呢個防疫措施，令到佢可以即係比較容易做到佢哋需要完成嘅一啲工作啦，或者係見翻啲屋企人啦。咁呢個豁免，但係實際咧當局亦都係好審慎咁審批嘅。咁過去16个月咧，我理解到咧，其實每個月都係批幾宗嘅啫。咁總嘅嚟講都唔夠100宗，都係幾十宗嘅啫。咁佢哋可能批嘅咧都係參加啲重要會議啊。真係有必要，即係除咗會議之外，咁佢嚟到有其他嘅重要工作做，咁先會批。咁所以其實都係對我哋金融業嘅一啲往來咧，造成咗一啲困擾嘅。 咁但係而家即係我哋都見到又再次收緊咧，個目標就係希望朝向咧就係可以同內地通關。 嗯。 咁大家眾所周知啦，新加坡咧佢就主要係着眼於成個國際嘅市場，因為佢冇個背靠，好似我哋有內地一個咁大嘅市場啦。但香港咧，我哋就有內地一個龐大市場，亦都有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一個國際市場。咁兩個市場對我哋同樣重要嘅。但係而家咁嘅情況咧，我哋既冇可能同國際接軌，亦都同內地通唔到關。咁兩頭唔到岸呢，反而對我哋係重大嘅影響。咁如果佢為咗收緊，係為咗將來可以同內地盡快通關呢，咁起碼我哋有一部分嘅龐大市場可以去接軌先啦。因為大灣區嗰啲規劃理財通啊、債券通啊呢啲都係需要同內地主要係聯絡嘅。咁所以我諗短期可能會對我哋嘅業界嘅活動咧造成一啲不便，但如果長期嚟講，你盡快亦都可以通到同內地通到關啦，咁咧，我哋嗰個犧牲先有一個叫做值得咯。 嗯，係啊，陳正英，你用到犧牲咧，即係我哋都係即係都要付出啲代價啦。按照你頭先講咧，我哋有兩個方法啊嘛，一個就係國際接軌咧，一個同內地通關啦。如果按照你咁講，同埋同政府睇，即係睇翻而家個防疫措施咧，似乎都係要擺同內地通關一定係一個首要咯，係咪咁講啊？即係話我哋同國際接軌個反而一定係反而係唔作一個主要考慮先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就覺得政府而家嗰個做法就睇嚟係朝向呢個目標，就係、是、先內地後國際。而且咧，我亦都覺得咧，點解會有咁嘅一個思路咧？因為大家睇到咧，無論新加坡或者英國、美國咧，佢哋採取與病毒共存呢個咁嘅策略嘅時候咧，佢哋嘅疫情反彈係相當之厲害嘅。咁下一步嘅發展，大家都唔係好清楚，不如新加坡會唔會再度封關啦，或者英國疫情反彈咗之後，佢會唔會再做一啲收緊呢？咁我哋睇唔到。咁既然係咁，面對一個國際做法，亦都係一個未知數嘅時候呢，同內地通關，因為大家睇到內地嗰個經濟復甦嘅速度係全球最高嘅。咁個百分比都係相當之亮麗。咁如果我哋香港可以返去我哋疫情之前咁嘅一個經濟增長百分比，我諗大家都已經覺得好欣慰㗎啦。咁所以而家睇嚟嗰個選擇咧係同內地通關嗰個目標咧，我相信係比較容易攞到。 但係咧陳振英啊，因為我哋頭先啱啱同阿林建峰議員傾完啦，佢就提到咧同內地通關仲有好多其他因素啊，譬如大家好緊張幾時有嘅健康碼啊咁樣 啦。健康碼 嗱咁啊你擔唔擔心嗱？我哋咧先即係切斷咗同內地嘅接軌，但係同內地嘅接軌咧又可能因為其他嘅種種因素咧，最終都可能係未能。 知道拖幾耐， 係啦，能夠接得上，咁啊，你嘅犧牲就變得可能有啲有啲白費啊！即係你有冇呢個擔心咧？ 嗱，我會覺得咧，佢行呢一步咧，應該都係因為我哋嘅香港專家已經同內地專家咧召開個會議嘅啦嘛。咁有一啲條件，雖然佢冇透露出嚟啦，咁但係既然特區政府而家行呢條路咧，我相信佢一定係已經向住內地專家提出嘅一啲通關條件咧去靠攏嘅。咁我又唔相信咧，純粹係自己憑空諗出嚟，就話我自己去斷咗一啲溝通嘅渠道。咁咧，但係嗰邊咧，我又未傾到好實在，所以我自己會期望咧，就係我哋行呢個第一步咧，都係向住順利同內地通關去即係接軌啦。咁但係當然咧，時間就唔可以好長啦，因為我哋業界好多即係人同我反映咧，都話佢哋最期望咧就起碼去到年底咧，如果可以做到一個局部通關，或者係咧某一個數目嘅香港人士可以免檢疫入到內地做生意好、探親好、即係求學好，咁佢哋覺得咧就會係一個比較好嘅即係做法咯。 陳振英啊，我睇到好多朋友頭先都引述過咧，就話有啲亞洲證券業與金融市場協會啦，又發個聲啦，咁亦都有好多係外商亦都出咗聲嘅。實際上我哋而家做緊嗰種防疫措施咧，喺個金融業界裏邊啊，即係你自己比較熟啲啦，係真係有冇造成任何影響，或者個影響有幾大咧？可唔可以同佢講 啊？有冇公司走啊，或者有？ 我知道咧，而家有啲公司咧就對於 不能夠跟國際的一些社會去接軌是有意見的，但是他們採取的目前的態度呢都是一個再去 觀察 是啦，再觀察一段時間，佢哋會點呢？有啲呢就話臨時呢將香港嘅一個總部呢就先搬出香港，可能去新加坡做運作啦。咁但係佢仍然唔係話即係放棄咗香港呢個市場，或者係將成個地區總部搬過去新加坡嘅。咁佢係嗰邊呢方便佢做一啲國際業務嘅。咁但係如果佢係睇到香港譬如仲有一年兩年或者未知咁長嘅時間都係繼續行呢一條路呢，我相信佢哋就會跌埋心水呢，就真係要將佢哋嘅地區總部轉移啦。喺而家呢個目前我所掌握呢，大家都係盡量希望喺咁嘅環境裏呢最大化可以符合到佢嘅業務需要。但是就未是有一个永久撤离的计划的。 所以都有个危机在这里，听你这样 说。危机就在前面，我希望呢我们真的可以走出一条路，咁令到所有啲譬如无论係基金啊、金融机构啊、保险公司啊等等呢都放心继续喺香港经营囉。 明白，多谢你同我哋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 好，唔好客气。 陈振英呢係立法会嘅金融界议员嚟㗎。听咗咁耐我哋嘅讨论，听众你对于今次政府呢去收緊一啲豁免检疫嘅群组，希望换取内地嘅信任呢，继而争取喺年尾通关，你自己又乐唔乐观呢，或者赞唔赞成呢个方向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起倾下 㗎。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听众文萧叔咧，我哋如果想赶走一个人，譬如从一间公司踢走一个人或者从一间学校去开除一个人，我哋英文可以点讲？比较正经嘅一个字咧，就系 to expel somebody, E X P E L, to expel somebody。但是如果我哋比较口语咧，我哋可以话咧系踢走嘅 ，OK? To kick somebody out, to kick somebody out。或者如果我哋被动，我哋话 to get kicked out from 一个地方。俾个例子，被萧叔叔英式英文学会踢走啦，你可以话咧 ，I got kicked out from Uncle Sue's British English Club。咁样咧就系咧被踢走啦。好，今日就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陳景祥啊，除了咧，我哋頭先講到啊，一啲收緊豁免檢疫嘅群組之外咧，其實啊，另一個咧，內地同香港專家開完對接會議之後咧，曾經傳出嚟內地擔心嘅香港嘅一啲處理疫情嘅情況咧，就係講緊我哋個出院條件啦。咁咧政府咧因應呢個問題咧，其實今日咧開始亦都已經更新咗咧一啲曾經確診新冠病毒嘅患者咧，佢哋出院嘅条件，咁咧以前咧佢哋咧就系要验抗体啦，同埋咧得到一个低嘅病毒量。咁而家咧新嘅条件咧就改为啊，佢哋咧至少咧要喺相隔24小时入边咧接受2次嘅病毒检测，都系要呈现阴性先至可以出院。并且出院之后咧，呢啲嘅病人咧唔可以直接翻屋企噶，就会用一个咧闭环式管理点对点嘅安排咧，将佢哋送到去咧一啲隔离地点嗰度咧，要再做14日嘅隔离同埋健康监察。咁啊，根据一啲专家指出啦，就话呢个做法咧可以确保一啲出院嘅病人咧唔会复阳之后咧将病毒咧带入社区。咁啊，似乎咧都系应对内地要求所做嘅一啲新安排。不过咧，有一啲嘅政党就话咧，咁样做法可能咧会放弃咗咧市民嘅权利啦，同埋一啲病人嘅出院之后佢哋嘅行动嘅自由。 系啊，咁但系呢个措施咧都系即系通关嘅4个条件之一啦，吓，咁呢个内地里边 咧，就對於收緊確診者出院咧，即係依個都係一個好嚴格咁。相信香港呢個咧，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咧，即係啲豁免措施裏邊咧一致嘅，即係要同內地嗰一致。咁但係呢個咧，到底做咗之後，其實係真係要可以幫助到幾多問題咧？同埋我哋一向以嚟，即係到底對一啲確診者出院係咪鬆得滯？而依個鬆咗係咪真係對個社區或者對個傳播有影響咧？咁我覺得反而應該係重點係睇低呢個，即係話我哋其實係咪真係要補救？有啲問題出現咗啊！呢個事係頭先我所講嘅純粹因為同內地先係想睇齊嘅啫，就先至要做啲措施咧。咁我哋不如同啲專家傾下呢個話題啊嘛。 好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曾其恩医生啊，头先啊陈景祥就问到咧，到底香港过往啊有冇曾经咧，因为一啲出院嘅病人啦，佢哋体内仍然有病毒，所谓有啲复阳嘅情况而造成传播，咁啊我哋就会知道啊，今次收紧系有道理啦。咁有冇咁嘅情况出现过啊？ 嗱，其实咧就喺过去我哋都即系用咗现行我哋有啊咧，即系我哋讲紧。即係你如果要可以出院的話，第一你要冇病徵啦，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體內嗰、那個即係、就是、病毒嘅 CT 值咧，就起碼要有33啦。咁第三咧就係、是、你已經出現有抗體啦。嗱、CT 值33咧，其實咧代表啲咩咧？即、就、係、是、代表咧你個嗰個當事人咧，佢康復當中，而咧佢個病毒咧。已經是一個很低很低的含量了，同埋咧個含量咧已經是即係講緊個病毒係未能夠咧係可以培植到出嚟，即係佢唔係一個活生生嘅病毒，佢可能已經係死咗咁。嗱、咁所以咧，其實點解係33咧？其實係絕對有科學根據嘅。嗱、我哋其實用呢個方法係用咗一段頗長嘅時間。咁所以咧，我想同各位聽眾講，或者廣大市民講咧，其實咧，我哋過去做嘅方法咧，其實係好審慎嘅，冇造成咧一啲嘅我哋講緊即係將一啲嘅未醫好嘅病人咧，係放咗出去社區。咁所以呢部分咧，我相信咧，大家要放心先，唔好太過驚恐。嗱，而家我哋所做嘅或者建議即係要即係兩次陰性嘅病毒測試出現咧，然後先至可以出院咧，係純粹係去對接翻國內而家嗰個出院嘅安排啊，咁希望可以有一致性，達至到咧可以嚟緊同國內有通關。嗱、咁所以咧變咗，我諗政府咧都要即係好清晰去講翻過去嘅做法，唔係一個好魯莽或者好唔安全嘅做法。只不過而家要依個做法咧，係純粹係即係希望可以喺嚟緊通關上咧係有一啲即係方便。咁你話復陽過去，其實我哋即係個個案唔多嘅。復陽嘅個案不多 有幾多到？可唔可以有冇數字？你記唔記得？ 我相信呢部分相信政府或者醫管局可以攞翻呢啲數字去睇嘅，因為如果你每一單復陽個案咧，即係如果講緊我哋譬如過去有成12000幾。多宗確診咧，咁其實可能攞翻個比例，有幾多宗係你俾佢出咗院之後，後來復陽，咁同埋復陽嗰、那個即係、就是、我講緊嗰啲嘅個案係咪即係最終都係發覺佢即係基本上冇嘢咧？咁、我自己覺得其實政府同埋醫管局咧要一併咧去向市民解釋啊，咁我自己覺得。跟住落嚟，其實都有頗多嘅解説嘅功夫咧，我覺得應該要做。 曾其恩，你講嘢都好緊要嘅，因為咧，即係話起碼我哋證明咗我哋以往做法唔係真係有一個大嘅漏洞，而家又要收緊噶嘛，係嘛？即係呢個係好緊要的一個訊息啦。 係啊，因為如果我哋係有漏洞，我相信咧，我哋爆到周圍都係嘅，喺個社區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咁但係問題，我如果有個案的話，我相信冇理由。即係政府會收收埋埋唔講啦。第二樣嘢，同埋即係傳媒一定會報道嘅。咁但係問題過去嗰段日子，我哋冇聽到呢啲嘢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是、過去我哋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專家委員會啦。科學委員會係睇曬，即係我哋出院，即、就、係、是、可以出院嘅人士，同埋佢哋符唔符合曬嗰啲條件啊，制定咗嗰個指引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其實過去我哋所做嗰、那個。即係嘅方針啊，或者嗰樣嘢咧，其實冇漏洞嘅。而家只不過純粹係希望可以對接得到嚟緊通關。 國內即係要符合佢哋某啲嘅要求，所以要咁做啫。 係咁，但係對個病人，即係話如果啲確診者出院咧，就佢哋係要多咗一啲工作要做啦，係咪咧？即係對佢嚟講， 哦，係啊，所以變咗咧就千祈唔好感染，所以記緊大家要打流感針。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即係的而且確係會耐咗嘅，即係你要住喺醫院咧，我都有同一啲即係喺裏邊即係工作緊嘅同事講，可能。你如保守估計由入院到出院咧，即係可以翻屋企咧，你預起碼四至六個禮拜以上啦。如果你一個確診者，咁所以我諗依部分咧，即係的而且確會用多咗一啲病床，咁個住院日數一定係會有所增加。咁所以喺部分我諗即係醫管局啦，同埋有關方面咧，可能都需要預留有足夠嘅床位。咁而家聽講話，即係會喺即係譬如北大嶼山或者臨時醫院啦嚇。 咁所以嗰度咧，睇下會唔會有更多嘅床位咧，應付嚟緊咧新嘅隔離需求啦。唔該曬曾其仁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咁好，自由風時間嚟到呢度先啊，因為我哋咧要聽一節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坏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梅树坑慢线的坏车仍是处理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新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多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在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短少少，龙尾在温思劳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的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街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六跌十四个四，阿里巴巴164.5跌五蚊，盈富基金26.28跌四毫，比亚迪股份308.8跌两个六，快手105.2跌三蚊，安踏体育123.6跌三个三，宇华教育3.82跌九毫四，小米集团21.9跌五毫，友邦保险88.8跌一个四毫半。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创维集团、中国置业投资股权、进球控股、星捷控股和 LixinTech， 股份编号8420。五大跌幅股份：百富环球、彩生活、新利软件、博华太平洋和海音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75，瑞士法郎0.92，加元1.242。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港金报16,580，比上日收市跌140。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87.1美元，卖出1,787.78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那段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就相当长了，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黄泥涌道去跑马地龙尾去到船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 观塘的协和街上行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排到落去开源道回旋处。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富健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00岁了，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全球暖化引发极端天气，受热浪困扰，热天更热更危局，持续热夜令人好难瞓得着。超强台风、极端暴雨吹袭，极端风雨威胁斜坡同低地。以上内容并唔系电影桥段，人为高碳排放导致全球暖化，带嚟前所未见嘅极端天气。我哋要及时低碳转型，减缓全球暖化，撑碳中和。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10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返嚟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入邊繼續有高福慧同埋陳景祥喺度。陳景祥啊，相信咧好多有留意國際新聞嘅聽眾咧，佢哋都會睇到啊。最近咧一個國際熱話咧就係、是疫情啦，加埋好多一啲勞工嘅因素啦，其實咧就影響咗全球嘅一個供應鏈。可能係會加劇咗原材料嘅短缺啦，或者係生產線咧面對一個中斷嘅問題。咁喺一個骨牌嘅效應之下咧，好多地方咧都出现咗咧，个货架会空或者咧将会变空嘅一个问题。咁啊，呢个问题嚟紧会唔会影响香港咧？最近就有啲传媒咧做咗一啲报道，就担心咧呢一个全球供应链嘅变化咧会令到物价，即系香港嘅物价，特别系一啲食品嘅价格咧，会出现一个暗中攀升嘅情况。甚至即系嚟紧啦，讲紧有好多购物嘅季节啦，圣诞啊，或者喺外国，譬如有啲黑色星期五啊，呢一啲嘅季节出现咗之后咧，呢、这个货物短缺嘅情况可能会更加加剧添。 嗯，系啊，呢、这个咧系其实就唔系话同以往我哋讲紧咧系个供应不足嗰种即系造成嘅现象啦。今次咧主要就系我哋讲紧个物流链啊，即系嗰个供应嗰方面受到影响嘅呢方面，尤其是系啲船运啦。咁我睇翻好多数字同埋现象咧，都系好多时因为个船运里边咧就而家打乱咗啊，即系好多个安排，包括咗譬如话啲地方啲码头工人上唔到班啦。或者嗰啲運輸受阻啦，各方面呢啲因素咧，就令到個供應鏈咧係有啲混亂啊，甚至有啲係中斷咗嘅。咁啊，高福，我哋頭先講咧就話早前咧就因為啲原材料啦，但係今次呢個現象主要咧就係啲真係消費品喎，即係尤其是係食品係更加明顯喎。咁所以我哋睇翻香港裏邊咧，就有啲報道早前講到咧就話罐頭豆豉鯪魚咧，可能都好貴噶啦嚇。咁啊，或者咧如果唔係因為內地有啲補貼咁樣嘅價錢咧，根本就貴到成尾嘅咁。 咁呢啲現象咧，其實都係頭先講咧，唔係真係個供應嗰度唔夠啊，而係真係個運輸物流嗰度出咗問題。咁今次嘅問題裏邊咧，就大家估計都會一路延續落去噶，即係有啲人講到就係聖誕節嘅有啲物品供應都可能有受到影響嘅。咁、香港呢方面到底大家會唔會都有啲感覺咧？咁嚇，因為咧就而家按照個數字講緊咧，就係、是、包括咗食米啊，就包括咗呢啲咁樣日常嘅即係真係必需品咧，都個價錢都係升咗嘅嚇， 或者係一啲凍肉啊咁樣，都話嚟緊咧預計會有個加價嘅情況。其實陳景祥，我諗咧要幫助聽眾更好理解呢個話題咧，我見到有一啲外國媒體咧，揾咗一啲物流業者咧去到解釋，其實佢哋成個貨品由喺生產地到去我哋消費者手上，其實係會經歷一個咩嘅過程咧？咁咁啊，佢哋係咁樣形容噶。佢哋咧就話，消費者咧好多時候咧只係會睇到手上面摸住嗰件貨啦，但就睇唔到咧背後咧有一條環環相扣啦，而且咧係操作精密嘅供應鏈。咁啊，簡單嚟講，由工廠負責生產貨物啦，去到咧要有集裝箱負責運輸啦，要有港口接收啦，然後咧要有卡車去到港口嗰度收貨啦，要有個倉庫去儲存呢啲貨啦，最後咧就由零售商將產品送到去顧客嘅手上。咁啊，呢個受訪者咧就話，其實咧成件事咧就好似我哋聽管弦樂隊或者聽交響樂咁樣，只要咧首歌入邊其中一個環節有人走音或者甩拍子咧，成首歌聽起上嚟咧個調就唔啱噶啦咁。 係，因為我哋講緊係供應鏈啊嘛，即係個鏈嘅意思咧就係真係一環扣一環嘅，即係正如你喺個描述咧就係好清楚咧，就係每一個環節裏邊你都要配合得好好嘅，咁而家里边咧就可能我哋叫甩碌啦吓，好多环节里边可能突然之间停咗，或者系受到影响，或者系受到即系呢个破坏啊，咁等等各种原因咧，就造成而家嘅现象噶啦，就会。 咁所以具体地啊，到底喺世界各地不同地方嗰个供应链嘅全球嘅供应链嘅情况到底系点咧？又会如何影响到我哋即系香港嘅一啲物料或者系货品嗰个供应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啦，因为大家有啲市場智慧啊，即係買餸啊，或者買罐頭，買米有冇貴到可以同我哋傾下？咁但係至於關於供應鏈呢啲咁即係專業嘅範疇咧，我哋就要請翻業界人士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有香港庫貨人委員會嘅主席林宣武，林宣武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系林宣武话，我哋头先咧就即系简单讲咗点解今次咧呢个全球嘅供应链会大家咁关注啦。其实据你哋掌握咧，而家我哋呢条链啊系喺边度出咗问题咧，棘咗喺边度咧，会出现我哋讲嘅呢个可能啲物价咧会出现一个上升嘅问题啊。 我好中意头先你讲交响乐嗰个讽刺系冇 perfect。其实真系你讲得好啱嘅，即系而家系所有嘢都系一环扣一环。咁依、這個而家依個情況咧，其實就我英文講就一個 quick stop， 即係喺所有會撞板嘅地方咧，都暴露曬嗱。亦都講其實好簡單，一個好緊要的一樣就係、是、我哋出口地方喺過往，我俾兩個字三日，喺過往呢十年度啊，除咗喺中國有全新嘅自動碼頭，歐洲有個希臘嘅碼頭。其他美國係一個新碼頭都冇，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啲船咧每一隻船越嚟越大隻，舊時十年前一船14000隻貨櫃，因為好大隻啦，而家係25000蚊隻貨櫃，四個球場咁長，20層樓咁高，你可以有可能有25000貨櫃，突然間一次過落喺個碼頭咧，你剛才講啦，冇貨櫃車司機，冇拖架。冇人去做，去揸車，咁你要25000隻貨櫃，要揾25000架車嚟拖，你話呢個唔係個好聽，諗聽嘅時候都幾恐怖㗎嘛？但係呢啲貨物咧，全部要拎咗喺美國，先至或者喺歐洲先可以出翻嚟。咁喺個疫情之下咧，當然喺美國，我哋可以話有個阿拜登係終於明白到呢個供應鏈我都裂曬啦。仲有一個好反映出就係美國嘅成個 infrastructure， 成個 intermodal 咧，全部冇曬啦。佢冇新公路，冇新鐵路，冇司機。點解集中曬喺 LA 同埋 Long Beach 咧？亦都好得意就話，你 Seattle 有碼頭港口，溫哥華有港口，但嗰兩間口冇人用，都唔塞。但係因為咧，佢調查問就冇啲 infrastructure， 冇公路拖啲貨，可以將啲車將啲產品運落到去喺美國不同嘅 depot。 剛才你講得啱啊，你就算今日你碼頭開24小時，第一美國嘅碼頭話咗星期日佢一定唔會做你做嘅，而家係有價有 part 嘅碼頭喺做星期六嘅啫。你就算你肯開，佢就話喂你又冇我個車拖到有冇貨提車司機將啲貨物拖到去一啲大公司嘅 depot 咧，一啲大倉， 嗯， 大倉之後要拆咗個貨櫃裏面啲嘢拆散咗之後咧，再分去細倉，分去又要揾車拖去細城市，大城市轉變細城市，嗰啲全部都冇人去做。而家全球係只揾75萬個貨櫃車司機，75萬個。咁， 嗯， 你諗下啊，呢個數字係咪聽起上都幾恐怖咧？咁， 嗯， 所以冇新設備，冇新公路，冇司機。咁你嗰個成高條供應鏈，就會冧曬咯。 嗯，林宣武，我想問下你呢度咧，譬如話，因為今次裏邊出現呢個現象，主要因為疫情咧，即係令到情況又惡化添啦。咁但係我想問嘅就係，因為個疫情其實而家都兩年幾噶啦嘛，即係其實呢個鏈上落嚟斷咗啫。咁但係點都會有啲調整啊，即係慢慢有個適應啦。但係點解反而到現在為止，突然間到最近反而係惡化，將來惡化得咁緊要咧？係咩原因嘅？ 去年當疫情爆出嚟嗰時候，美國好，歐洲好，所有嘅大部分實體店全部關曬。 嗯。 只係網上店同埋有啲係必需用品啊，佢哋先至可以開得。 嗯。 咁，所以你好多過往，譬如過往啊，我哋男士要買恤衫，女士要買靚衫啊，翻工著嘅衫，呢啲全部唔使實運貨，因為好啊，屈份空空喺屋企做嘢啊嘛，佢， 嗯， 做完 T 恤、polo shirt 都得啦嘛，唔使就得執正正啊嘛。咁到今年打到針之後啦，開始市場開翻曬啦。一開翻到咧，我哋個要著得翻正啦嘛，要， 嗯， 發覺哎呀，呢啲衫又唔啱著，可能肥咗瘦咗唔知啦，咩唔啱著，詞款唔啱啦。大家咦發覺原來依冇依設備喎，冇買到依啲國貨嗰啲百貨店冇入呢啲貨喎，琴晚整補貨咯。同埋舊年係集中係因為個係 Zoom 讀書嘛，集中大產係買電腦啊，買嗰啲即係 Zoom 需用嘅燈啊嗰啲設備。但係今年唔係喎，開書包都要買翻噶啦 ，T-shirt 都要買翻。如果你突然間冇曬，都發覺原來我倉裡面冇咁多貨。同埋仲有另外一個恐怖問題，好大問題亦都係中美貿易戰之下，美國係逼咗好多供應商將個生產線搬嚟中國。好在大部分香港廠家都冇咁做嘅，都係一加一再加一嘅。但係我喺中國嘅廠問天喺度，再喺東南亞開多間分廠。咁舊年咧就有啲貨品係東南亞過去嘅，過去歐洲過去美國。今年東南亞好不幸，疫情爆得好犀利，好多廠越南啦、緬甸啦、柬埔寨啦、泰國啦，全部爆發，馬來西亞都爆曬，所有啲廠全部停曬。所以供應鏈全部咧好緊張，控制去中國大陸咧一個地方做大。咁，所以即係變到咧，你樣樣咧，全部啲一環扣一環咧，全部都爆曬。咁你仲有一個好緊要就係全世界嘅貨櫃，每一年大概係4000萬隻貨櫃發緊嘅市場，做得新貨櫃最低一年都做400萬隻貨櫃，全部喺曬中國做。而舊年嗰個做貨櫃嘅公司，全公司話：，生意唔好，我哋都唔買貨櫃啦。咁嗰個做貨櫃間公司就話：，你唔買，我梗唔會做噶啦。咁咪停咗，咁啱成年冇新貨櫃做出嚟咯。突然間要哀喎，所有貨櫃仲係塞咗喺美國或者喺歐洲，出唔走唔翻轉頭。咁你咪出現一個問題啦。我比較數做簡單。過往每100隻貨櫃，作落嚟拎咗去美國啊、歐洲個碼頭，有75隻吉櫃會翻翻去亞洲嘅。今日係每100隻貨櫃。是得25隻貨櫃出返嚟嘅啫。咁你睇到有50隻呢就塞咗留咗喺市場上未知去咗邊。出唔到返嚟。咁你咁多如果一年要用4500萬嘅貨櫃嘅，你欠緊市場去講4000萬嘅貨櫃，但一年可以做得400萬嘅貨櫃。咁你係啦。全部即係樣樣都唔夠囉。 林先生冇啊，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是、今次里边咧，即系我哋特别留意到，就话关于香港嗰度嗰啲供应呢啲食物啊，包括咗粮油啊，咁嗰啲咧，我哋就会知道内地供应香港都几多下噶。咁呢个同个国际物流链又有咩关系咧？即系而家变咗嗰件事，好似影响到香港啦。依你头先讲紧嗰个就国际贸易美国啦，吓，但香港呢边点解会都受到咁嘅影响嘅咧？尤其啲食品啊，啲基本供应。 就我谂香港咧，其实都好好彩。我哋有中國喺後背脊，我哋所有嘅絕大部分香港一般市民喺街市需要用嘅菜啦、豬肉啊、雞肉啊、魚蝦蟹啊，絕大部分咧都喺中國過關過嚟嘅。但當然啦， 國家中國都冇辦法避免到個物流費用貴咗，因為咧貨櫃之貨車司機佢哋過關貨車司機每日都要做一轉車，因為又要湊作，因為驚疫情關係啦。喺內國嗰個喺國內嘅，亦都有佢哋個成本上漲咗，電費油上漲咗。快咗，咁所以喺嗰個通脹上咧，係造成有啲影響咗嘅，所以價錢係貴咗。你即係睇話啊，今日黃家皇講啦，大概貴8%到平均，今年佢哋計息物差。咁呢個咧，但係相比，但我起碼我哋冇脱貨啊嘛。你今日愛本地游水魚，我又有；我哋愛蔬菜，全部冇問題。你嗰啲係餐廳，我入口美國牛肉，你飛美國飛機飛過嚟咯，係貴啲，貴成倍，但係冇問題啊，即係。貴有我貴入到自由到香港，香港就因為香港好特殊地方，因為我哋自由港，我哋每日如果係過往日本飛機日一日朝頭早六班深七四七咧，淨係剩餘三嚟香港嘅，一少咗而家兩班機，但係咧起碼都供應到個香港市場需要嘅嘢，但係貴咗，一時貴咗，而家一班飛機如果由香港去美國嘅係$1,200,000一架飛機，八架飛機七四七。但是你過往是80萬到的，咁你會睇到呢個成本上貴咗咯。 林 先生，但起碼 係，但係咧，你形容呢一個情況咧，到底我哋可以預計係會持續啊、惡化啊，定係一個短期嘅陣痛咧？嗱，雖然你話而家對於香港市民嚟講，我哋唔會出現空貨架嘅情況，最多都係貴咗，咁但係貴咗我哋個荷包都痛噶嘛。咁到底我哋個預期係大家可能要即係 捱幾耐啦？ 係啦，可能係咪要食少啲定係？ 我諗呢個捱咗幾耐，我問達特首好啲。我諗嗱，如果喺你即係我哋，如果你話即係貴呢樣嘢咧，我諗係唔會短時間會解決得到嘅。呢、個因為呢個唔係呢成成條供應鏈貴咗，所有油燃油附加費乜都貴曬，呢樣呢個係控制控制麻煩。呢個全世界都貴咗啦，油費而家去到九你入魚揸車20幾蚊一升，我冇記得六個月之前得14蚊要貴咗30%啦，已經咁咗咁但係咧起碼我覺得咧，香港嘅食物供應鏈係唔會斷。唔會斷， 唔會斷，但係要加價，但係就要加價。 因為咧原材貴咗，你就算你話米米喺泰國嚟嘅米都貴咗，因為佢哋出量少咗啊，船佢哋嘅船嘅費用都貴咗，咁呢個一定係主隔落嚟㗎啦，冇辦法嘅嘢。因為點解咧？當地而家東南亞都亦都出現問題，因為佢唔夠工人做嘢啊。因為疫情關係咧，好多工人去唔翻得工啊，咁嗰度咪又少咗供應咯。系嘛？即系所以我话，每一环咧，都系因为有疫情间接影响，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啲企业开唔到，开唔足工，开唔足工，你但系啲产品又喺度，咁佢都要出走货噶。而嗰边亦都东南亚亦都冇货柜，咁要搵到货柜船去拖啲货柜出嚟。所以而家最近都有啲船公司就搵咗啲非货柜嘅等船嚟装货柜啦，都因为实在真系咁有船就立啦，而家个个都咁开始即系希望就希望可以将一啲。東南亞以內嘅兩三日嘅貨船嘅船嘅船貨咧，可以減輕咗。有一個好緊要，香港係成個東盟成個亞洲嘅中間點。我哋5個鐘頭之內咧，由韓國去到差唔多印度邊，去到澳洲都到唔嚟嘅嚟嘅。咁你睇到5個鐘頭之內，就等於5架船。所以咧，就我哋都係中心點。所以啲食物鏈咧，5日之內，首先真係寄飛機咧，都唔係貴得咁較慣。相比你飛20個鐘頭嘅嘢，邊個貴啲啊？但係飛20個鐘頭貴好多啦。 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听咗林宣武嘅分析啊，佢话咧嚟紧大家挨一啲贵嘅食物原材料咧，可能都仲要忍耐一段时间啦。你自己喺市场上面嘅观察系咪配合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今日啲报道就话咧，除咗米之外咧，冻肉譬如好似鸡翼啊咁样样咧，都面对一个加价嘅情况，或者系一啲生果啊，你嘅睇法系点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林宣武话嗱，你头先就话咧，疫情咧系加剧。咗今次即系供应链嘅呢个混乱，甚至系即系断嘅问题啦。咁不过你头先讲嘅好多譬如话一啲基建上面冇做好啊，甚至点解自动化一啲港口嘅自动化，即系咁多年都冇做啊，或者系工人嘅数目点解可以让佢哋系唔开工就冇人做嘢啊？似乎呢啲问题都更加系结构性嘅，会唔会系经 经过今次的这个供应链的混乱之后，可能你会预计啊，嚟紧都会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改革或者是变更，会在这些即是外国的主要港口入边发生 呢？我睇法咧就港就可以好美满嘅。我哋国家系一个码头，可能两年起咗新码头。我记得上一次我十五年前去瑞士嗰时候，有一条马路系由机场去到市中心咧，收收补补嘅咧，用咗十五年时间。咁我觉得咧，美国嘅嗱，今日就算拜登总统话我就算过到个$1.3 trillion 嘅 US dollar 嘅 infrastructure 嘅拨钱啦，当过到之后咧。跟住咧，佢美國咧就嗰個政治制度，就個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嗰個主席咧，就係要睇下啲錢分喺邊條馬路、邊個城市、邊個 town、邊個邊度，經嗰個 town 嗰個有好著數嘅。咁呢啲政治嘅 geopolitics， 仲有個環保嘅 politics， 唔係咁容易去解決。所以我亦都老實講，我亦都唔係會睇得話，今日就算有$1.7 trillion 抌喺美國。你係咪聽日再新馬路出嚟咧？係冇可能。 未必得啊！ 年內咧，有啲做出嚟咧，都已經好叻好叻嘅。呢個就係因為成個制度問題。當然美國政府、美國人咧做落出嚟好叻嘅，美國軍佬做落出嚟好叻嘅。所以問題就係佢哋擺落之後咧，跟住點樣將嗰個供應鏈拉平？因為一真係冇人做啊，因為個 benefit 太好啊，翻工同翻工一樣咁多錢，翻嚟做咩咧？ 係咁林書冇，但係按照如果你話咧，呢個趨勢可能都係會長期噶啦，或者可能有啲係好結構嘅問題。 起碼一兩年噶啦， 起碼兩年。咁但係呢個過程、呢、這個轉變裏邊咧，我哋會唔會係未來係會依賴內地嘅供應會越嚟越多咧？個趨勢會係，因為嗰度起碼可能保證啲啦，或者可能佢陸路啊其他方面運輸又方便啲啦咁嚇。是不是会慢慢走向这样啊？ 我又不会，因为香港是一个很自由的，我们香港人即是死亡食物链的，我们有即是市场街市买的产品都是 多元化的、有就算国内都没办法控出不到这么多产品给我们，这么多种类给香港的嘛、我今天是吧，所以我觉得呢在那个保持那个开放制度呢，即係你話士多啤梨嚟入日本嚟嘅，香港過搶都搶到色啦，係咪先？韓國而家韓國雪梨好生意賣得，咁呢啲其實係有市場嘅。咁國內啲富士蘋果又都有市場，所以其實係適隨專變嗰個，我就會覺得話， 即係好國際化嘅，即係個供應都會繼續係。 香港係國際化，我哋你去食布菲，你都要好國際化。 明白，好啊，多謝你啊，林宣武，先同你傾到呢度，唔該曬。林宣武咧係香港富貨人委員會嘅主席嚟噶，同我哋分析咗咧關於啊呢個全球供應鏈出現混亂嘅情況。如果你有意見想發表，打嚟1872311118723111啦。 實現自由開放嘅印太地區，岸田表明強烈反對挑戰自由開放嘅海洋秩序，願意為實現東盟嘅印太構想合作。佢又話2023年係日本同東盟啟動交流50周年。到時希望在日本召開特別首腦會議，令到日本和東盟的關係踏上新台階。岸田又說將就氣候變化對策和強化供應鏈等和東盟展開合作。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道雲帶覆蓋廣東沿岸。在下午4時，位於越南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结在胡志明市东北偏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烈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系4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的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早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近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意外，今天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蝴蝶谷。就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近蝴蝶谷。 而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风力楼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场，但另外近住观景台的快线又有意外的。现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观景台一段的交通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松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观景台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在松屋村。而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场，一大车多。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顿街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的协和街上行近住基督教联合医院一段挤塞的，车龙排到乐开源道回旋处。现在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一带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入面，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的。另外都再提提大家，在青沙公路因为后少少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意外，龙尾就去到近蝴蝶谷。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接近扫管笏。特别留意安全遮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东去油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和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刘佩珊，伤到八岁女儿同埋一对一岁龙凤胎嘅福利事宜。王杰浩，伤到八岁女儿同埋一对一岁龙凤胎嘅福利事宜。又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两岁男童陈子轩嘅父亲。同场伤到六岁儿子同埋四岁女儿嘅福利事宜，佢哋嘅生母系杨雅丽。古国涛，伤到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男童嘅生母系吴咏仪。亦因方德志，伤到三个月大儿子嘅福利事宜。范可辉，伤到两岁儿子嘅福利事宜。刘大军，伤到四岁儿子嘅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嘅电话系28925325 28925325。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其实如果是真的顺境呢，你不用听我说，反而就是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的时候，我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个逆境，才是更加重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转下看下， 转下看下， 喂，你在转什么东西，又有什么东西好看啊？ 转下个盒，看下个营养标签，现在很多预先包装食物都有营养标签，转下看下营养成分，选一些比较低脂低糖和低钠的食物，转下看下，吃得更健康。想知多啲，就上食物安全中心嘅网页 www.cf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一路講緊嘅咧，就係有關全球供應鏈嘅一啲變化咧，導致到一啲貨品嘅供貨或者來價都有上升嘅趨勢。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程英祥，我哋頭先咧同咗付貨人委員會嘅代表傾嘅時候咧，就話可能即係香港人咧嚟緊都要勒緊個褲頭啦，因為咧關於呢個食品同埋原材料嘅價格咧，雖然未至於會出現供應缺貨，但係咧可能個價格就會上升。不過我又留意到咧另一個特別嘅現象啊，就係咧同時咧有一啲即係做食品進出口生意嘅人咧就提醒我哋，由於咧內地同埋澳洲咧而家有一啲嘅貿易嘅問題啦，咁導致到咧有一啲由澳洲特產嘅龍蝦啊同埋紅酒等等咧，反而係要留港促銷，令到我哋香港人咧冷手執個熱煎堆，咁咧就有好平嘅呢啲澳洲嘅產品去食。咁啊可能對於頭先聽咗阿林宣武嗰個講法，覺得有啲擔心嘅市民咧，就會唔會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類型嘅即係促銷销嘅货品咧，都可能系一个出路。 唔系，因为数字睇翻咧，尤其龙虾咧，就系即系入口香港嘅嗰个数字增加得好犀利嘅。咁好多原因咧，就话因为澳洲同你知同中国又有纠纷啦，咁中国就停止进口啊，或者大幅减少进口啊，咁好多咧就听讲系涌入嚟香港啦，咁涌入香港咧，佢唔一定全部上香港买噶嘛，咁佢有啲可能系走私啊咁样，咁呢个现象里边咧就，但系点都好咧，就系本地嘅货系多咗嘛，所以按照你头先个讲法，咁你好多人话咧就而家应该食多啲龙虾啦吓，或者澳洲产品啊，因为佢哋好多嘢咧变咗嚟咗香港咧，就喺香港本地咧系销售，咁呢个会唔会系部分可以抵消咗啲其他货品嘅减价咧？嘅加价咧？咁呢个就要睇啦吓。咁但系咧，的确有咁嘅现象出现。 有行开街市嘅听众朋友，欢迎你打嚟 报下个市场嘅情况啦。 同我哋讲下咧，呢啲报道系咪即系有如你哋喺市场入边观察到咧，有部分嚟自澳洲嘅食物咧系有一个减价嘅情况啦。咁你哋又中唔中意呢啲货品咧吓？咁打嚟18723一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就系香港食品委员会嘅主席吴永恩，同我哋倾下。吴永恩你好， 你好，系。你好，我系吴永恩，系 吴永恩啊！我哋头先咧就即系讨论到关于呢个供应链嘅变化咧，对于香港嗰个食品市场嘅影响。嗱，因为我哋知道香港好多食品咧，其实都系嚟自内地供应啦。咁当然有部分咧就系嚟自东南亚啦，特别系啲冻肉啊等等。咁你自己睇起上嚟啊，有冇边一类型嘅食品或者板块咧，其实系最受今次供应链嗰个情况嘅影响，而可能会出现价格飙升啊，甚至系缺货问题啊？ 其实呢食讲起食品呢一个环节呢，其实呢就好广阔嘅，相当多嘅。每日开门七件事，咁都已经系包括食品喺里面，相当多嘅一个范畴喺里面。咁如果讲系活鲜食品嘅呢，其实呢主要嘅来源呢都系由中国国内嚟香港嘅，会系主力啲。咁其他嘅地方呢都有唔同嘅类型嘅嘢呢系嚟香港嘅。所以呢个层面係非常非常之广泛嘅。咁你话至于受到乜嘢嘅影响呢，其实各方面都有嘅。有啲系通货膨胀啦，有啲系个汇率嗰个嘅升值贬值啊，咁呢啲嘅以及系一啲嘅关工嘅数人数有冇开工不足呢，即係由於疫情底下，碼頭嘅卸貨嘅快慢啊，咁同埋個船運嗰個嘅運費啲等等嘅因素，都會影響到咧，係嗰個嘅售賣嘅成本以及係個價格嘅。 係啊，吳永恩啊，呢個講法嗰度咧，嗱，你都係話即係內地嘅供貨咧，尤其食品呢度咧，內地都幾多噶，佔一個幾大嘅比例。內地嗰方面個加價嘅幅度係比起譬如從其他地方入口香港嘅食物比較咧，係內地個加幅係會多咗啊，有陣時係少啲嘅。 其實如果睇到咧，內地嘅加幅喺佔個運輸上咧，其實嗰個加幅唔大嘅，個運輸上啊，即係如果講活鮮食品咧，一車貨咧，可能都係加咗300蚊到嘅啫。咁佔個整體嗰、那個即係嗰個貨價嗰個力就唔高嘅。咁但係如果咧係講起個人民幣匯率咧，好明顯咧係睇到咧係人民幣升值咗嘅。 哦，因為幣 話呢方面咧仲有壓力喺度嘅，係形成一種加價嘅會。 系啊，吴永欣，我头先就讲开咧，就有啲即系咁嘅讲法嘅，即系到底即系可能你系行内人就先知道多啲啦。就话澳洲嗰边嘅供货，因为即系中国同澳洲嗰个贸易或者有啲摩擦纠纷咧，就变咗咧就好多货就嚟咗香港，反而佢哋供应多咗，咁价钱咧可能反而系平嘅。呢、這个咁样嘅睇法啦，或者系咪真系咁样出现咗嘅而家？ 應該要咁睇先得，即係澳洲由於同國內嗰個嘅貿易有所糾紛咧，導致到好多個貨品咧，佢主力嘅貨品啦，講都入唔到去中國國內嘅，咁所以形成咧，咁佢嘅出路冇咗嘅時候，佢一定要揾出路啦，特別係啲活鮮嘢啊，譬如龍蝦啊嗰度咧，咁一定要揾嗰個出路，咁出路最方便就嚟香港啦，因為香港一個非常之自由嘅港口啊，咁比較係出入都比較方便同埋容易嘅，咁所以一諗就諗起香港，呢、這個正常。但係如果講香港嚟講咧，因為佢幾百萬人口咧，其實講食嘢嚟講，都係有個銷售一定嘅額數，就算你係平咗都好啦，咁佢其實咧。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食唔食到咁多咧，咁個量嘅問題。咁其實睇到咧近年嘅龍蝦嘅急升咧，咁都睇到個報道數字係相當驚人嘅。咁其實呢個就應該係同由於因為係有咗呢一個嘅貿易嘅糾紛去唔到大陸，咁會唔會嚟咗香港之後用一啲其他嘅渠道翻入大陸咧？咁呢個我估計會係大過實質上係嚟香港咧，係促銷嘅主力咧，為係仲佔嘅比例係大啲嘅。 吳永欣啊，我哋仲想請教埋你咧，關於食米同埋罐頭嘅價格，因為呢兩樣嘢咧都係香港人食得好多嘅食品。 嗱， 見到有啲報道咧就話，即係食米嘅價格咧都有一個明顯嘅升幅啦。咁啊，呢個你哋行內睇嗰個原因係咩咧？同埋會唔會持續咧？另外罐頭方面啦，又係咪有呢個問題啊？ 嗱，如果講係嗰個米咧，其實咧就已知道嘅咧，其實大家都係有一個嗰個嘅商業上嘅一個定咗價嘅一個貿易嘅協議嘅，咁一年咧都已經簽好咗噶啦，咁所以喺呢個升幅度咧，其實應該咧係唔會喺個米度反映到嘅。咁米啊應該好穩定嘅，因為政府有一個管制咧，就係有15日嘅存貨喺度嘅。咁而嗰個貨櫃佢真係要由嗰個入口商香港入口商去承擔到啦，咁佢咁成40尺個貨櫃咧，佢個運費佔嗰個比例咧，其實唔係好大嘅，所以個升幅可能係有，但係好輕微，好輕微，係啦，唔係話想象中咁多嘅，係啦，就咁樣。咁啊，至於罐頭咧，頭先講到啦，如果係罐頭咧，係國內嚟嘅罐頭啊，由於有人民幣嗰個嘅升值啦，咁啊導致到咧罐頭咧係有嗰個升，即係個叫加價嗰個壓力喺度。 吴永欣，我一路讲紧咧，就而家呢个现象咧，即系物流链啊，一路去到圣诞节咧，可能都会持续嘅，而且都会几严重嘅。咁啊，如果一般小市民或者我哋即系做消费者咁讲咧，我哋系咪会面对一次咧？即系因为食品嘅加价加幅啊，即系造成一啲咁嘅生活压力咧？咁一段时间可能都会面对噶。你觉得呢个实情会唔会系咁样啊？ 我覺得咧就加價就可能都會係有部分人士咧，我可能會咧由於因為個成本都係高咗咧，會轉嫁俾消費者嘅。咁但係又未必有部全部所有都會轉嫁俾消費者，有部分因為個反應唔大嘅時候咧，又或者唔多嘅時候咧，佢就維持呢一個嘅金額咧去賣啦，咁所以就冇又唔會特別點去加價嘅。咁但係實質上由於船運嘅關係咧，就即係唔係好準時咧，係去呢個係到達咗香港嘅話咧，可能會有一段10日8日啦，呢啲好短時間嘅咧，會某一啲貨品咧或者係即供應接唔上。咁但係呢個時間好短嘅，會好長嘅，咁所以咧就都會有呢個情況會出現。 但係你業界裏面有冇？但系咧，业界里面有冇估计，譬如啲食品类嚟讲咧，即系将会嚟紧嘅，譬如加幅咧，大概会有几多嘅百分比到咁？有冇一个咁嘅数字？ 由于因为而家市况咧，其实都大家都知道个市况唔系太好嘅，咁加上嗰个购买力又好啊，个意欲都好低嘅，咁所以咧就我谂行内人士咧对呢个加价咧会好审慎，好审慎。咁我个人嚟睇法咧，系应该系不出10%。 這個就算是都好啦，是會有一個輕微的調整嘅啫，唔會一個好大嘅加價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吳永欣先同你傾到呢度。 好，好，好，拜拜。 拜拜。吴永欣咧系香港食品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咁啊陈景祥啊两位嘉宾咧有少少唔同嘅分析啦，咁啊林宣武就认为咧呢一个嘅即系货品嘅价格咧嚟紧会上涨啦，但系吴永欣咧就觉得咧未必会全部转嫁晒俾消费者嘅，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食品咧其实系呢一个通胀入边咧一个好根源一个要素嚟嘅，因为即系个个都要食啦，咁同埋食品咧亦都可能会影响到譬如餐饮啊等等其他咧。牽涉出嚟嗰個行業咧，佢哋嗰個價格同埋成本嘅，咁所以相信咧呢個問題咧，大家要繼續一路去到聖誕之前咧，要繼續跟進住啦。咁啊，大家個荷包咧可能需要勒緊咧，都要繼續觀察住呢啲數字啦。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傾第二個議題啊。 点都好，最紧要人有健康。趁温馨提示翻，坚持饮水之外，记得收睇埋电视节目《 做个健康快活人生》。每集请嚟健身教练，为不同能力嘅朋友设计一系列体能训练，让双语健体能齐齐 level up。 仲有注册营养师拆解食物种种迷思， 《做个健康快活人三》。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K 特殊奥运女子 T36 级200米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10月28号就是百货公司大减价，29呢就是阿女生日，10月30号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10月30号是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的开始，一直到11月12号。 获提名人应尽早递交提名表格，就算表格有任何错漏，都可以在提名截止前有时间更正。 他们还要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才可以正式确认他的提名有效。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在疫情之下咧，好多人咧都会更加关心啦一啲社会上面弱势群体佢哋嘅情况同埋需要。咁啊，讲紧嘅咧，其实就系一班无家者啊。早前咧有7个团体啦，采用咗咧一个我哋认为都几崭新嘅方法啦，就去尝试咧统计到底全香港咧而家有几多个无家者。根据佢哋嘅调查咧，而家香港咧系有1532名嘅无家者，佢哋比较过咧两年前社署嘅同类数据咧，见到系出现一个增幅系去到18%嘅。咁到底呢一个增幅系即系源自可能新冠疫情之下经济唔好，定系有其他嘅原因出现咧？转头我哋可以同即系负责研究嘅团体倾下啦。咁啊，佢哋咧亦都就住呢一个统计咧，作出咗一系列嘅政策嘅建议。咁啊，陈景祥其实即系对于呢啲弱势群体喺两年内增加咗接近20%，呢个数字其实都好惊人。 系啊，即系好多即系我谂有啲报道或者分析都讲咗啦，就系话因为个疫情系持续啦，咁啊经济未明朗啦，同埋啲失业率嘅问题影响咧，咁就令到呢啲无家者嘅数目系上升嘅。咁呢个我相信其实都一个世界现象，我可以讲系，因为好多地方其他地方都系因为疫情嚟咗之后，因为好多头先我哋倾嘅譬如生产链受影响啊，咁好多企业可能真系支持唔住啊，等等咧，咁系造成好多咁嘅问题出现嘅。咁啊，呢个增幅里边，但系都其实令人哋都几即系几即系值得留意啦吓，因为呢个虽然个幅度唔算系认真好大，但系咧咁短时间之内啊，咁但系香港我哋始终都系讲紧一个社会都系比较成熟、比较富裕啦吓。咁到底呢班人个生活情况系点咧？或者系只系短期内，因为我哋而家疫情会促成咁啦，有阵时系真系一个结构性嘅，系越嚟越多人会真系要做一个咁样无 家者咧，咁呢個反而咧值得我哋關注嘅現象嚟嘅。 嗯，另一個咧，我覺得值得大家留意嘅數字咧，就係即係受訪無家者嘅露宿時間啦。根據調查咧，佢哋需要露宿嘅中位數咧就係18个月，咁啊講緊咧都係超過一年，而過半數嘅受訪者咧，佢哋係露宿咧係2年或者以下。咁啊大家都知道咧，現時咧社會福利處幫助一啲無家者嘅措施咧，都有譬如提供一啲短期嘅宿位等等。咁但係往往咧呢啲嘅住宿嘅設施咧，其實只係俾佢哋咧留喺度半年嘅時間。咁如果講到話啊，平均大家係要喺度露宿18个月，咁但係你只係俾佢咧有6个月嘅一個喘息期，對於呢啲無家者嚟講，嗰個幫助係咪其實不足咧？我哋係咪需要檢討相關嘅政策咧？咁我哋咧都可以咧係同大家傾下嘅。咁如果各位聽眾對於呢一個嘅調查有睇法或者係對於無家者佢哋嗰個點樣去幫助佢哋嘅政策，你都有啲意見咧，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有份負責呢個調查嘅中大尤路斯社會事業中心主任黃紅同我哋一齊傾下。黃紅你好。 你好，高福慧、陈景祥好。 系你好， 黄雄啊，想先请教你咧，今次你哋有一个好特别嘅研究方法啦，就系咧，邀请咗咧300多名嘅学生，同埋咧6间社福机构嘅义工咧，喺7月9号嘅晚上7点去到凌晨3点咧，就出动咧去点算啊，我哋即系香港到底有几多位嘅呢啲无家者？我留意到咧，其实社会福利处咧而家系有一个登记系统咧，去到更新咧我哋露宿者的人数和资料的。为什么你们认为要用这个数人头的方式去到做统计呢？是不是你们认为现在社署的这个数字未能够反映现实的情况？ 因为社署的登记册呢，其实就是由服务机构报回上去，还有或者在社署里面有拿综援人士，他们的资料就整合而成的。那无论他的登记或者他取消呢，其实都有很大的时差。咁我哋最近啲2年都發覺咧，其實露宿者人數係多咗好多嘅。咁但係都因為政府嗰個驅趕政策咧，好多地方咧，佢哋而家係瞓唔到啊，變咗佢哋匿埋咗一啲比較即係好難揾嘅地方，大家亦都未必顧得到。譬如我哋喺啲醫院嘅藥房啊，喺啲即係巴士站啊。 唔好意思，你話係醫院嘅邊度啊？你話係喺醫院 攞藥嘅地方咧， 攞藥嘅地方， 嗰啲無家者喺度過夜嘅。 哦，明白。 咁所以佢哋係去咗一啲比較所謂隱蔽嘅地方咧。平時我哋見到佢咧，就未必真係知道。咁所以當晚我哋就用盡我哋能夠揾到嘅人力啦，就所以去曬全香港所有嘅地方咧，就係喺晚入邊點算，咁就唔會出現咗一個，因為有啲無家者為今晚瞓呢個區，下一晚瞓另外一個區咧，你就會重複點算。咁所以我哋就當晚都做到好夜咧，有啲去到好遠嘅北區啊，咁我哋都嘗試咧就做一個真係詳細嘅點算咯。 咁黃雄，我哋啲即係你哋譬如今次咁嘅方法都係好貼地啦，即係可以嚇，即係真係實地現場嘅觀察。咁其實你可以揾到啲無家者，佢多數按照你頭先講又有驅趕政策嘅政府，咁佢哋其實多數要喺邊個地方度去過夜嘅咧？其實你現場睇得到。 其实最多都仍然是在翻啲公园啊、天桥底啊，亦都喺翻一啲所谓今次我哋就多咗2个新嘅类型啦，一个系宾馆啦，一个系宿舍啦。我哋有大约系13% 嘅无家者就住喺宾馆，有22% 住喺宿舍。咁就因为疫情嗰陣時，大家都知道麦当劳即係閂咗，夜晚本来有好多立晚民过唔到夜啦，咁变咗佢哋就即刻变成咗一个即係露宿。咁当时都有啲善长呢就捐款俾啲机构，咁啲机构亦都呢就揾到一啲宾馆用一个平啲嘅价钱租咗一段嘅时间，咁佢哋呢亦都係叫啲難民咧就可以上去個賓館嗰度住，咁啊解決咗佢哋即時嘅困難。咁所以今次我哋就有咗一部分200多个人咧，就住喺賓館嘅宿舍入邊都係啦。因為頭先個露宿者個情況多咗好多。 阿黃紅，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要先聽一節新聞啦，我哋新聞後翻嚟繼續同你傾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昨日根据有关条例，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从公司登记册之中剔除，支联会即告解散。李家超说，在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上，特区政府有责任主动及积极去防范、制止和惩治。当有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特区政府就要依法处理。而支联会所支持和推动的所谓五大纲领，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含义等同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亦都抵触国家宪法，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他又说，取消支联会的登记和有关刑事起诉属两件事，法庭会审视证据，按程序处理，不会受其他因素影响。立法会三读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修例包括规定检查员在评审电影的时候需要考虑国家安全的因素，亦都赋权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上映的电影不利国家安全，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就那部电影已经发出的准许证明等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修例的目的是完善电影管理制度，以有效防范和制止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今次修例不会影响电影业界的正常运作，而清楚定明法例要求，有助电影业有所依从，不会误闯红线。对于有意见认为修例应该规管互联网上的影片，邱腾华就说，今次修例只适用于符合上映定义的影片，是否延伸至互联网需要小心研究。乐施会宣布今年的艺行者活动因为豁免群组聚集申请不获批准，活动未能够以连续三日的实体形式举行。乐施会在社交网站说，接获政府书面通知，由于活动位处麦理浩径，难以完全阻隔公众和参加者互相接触的机会，加上当中涉及4600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连续三日横跨几个区域进行。政府认为当中存有潜在传播疫情的风险。乐施会又说，正启动后备方案，暂定下个月22号至12月12号期间，俾乐施艺行者以全新的模式去呈现，以另一种形式在麦理浩径相见，正待相关的部门的许可证审批。另外已经缴交报名费、登记费和捐款的队伍亦都可以选择退回相关费用，详情几日内公布。发生军事政变的苏丹局势未明朗，当地有工会旗下的医生组织说，正如之前组织宣布，一旦国家发生政变，组织会在苏丹各地参与大罢工，强调组织会完全信守承诺并且配合时机。当地一个专业人士协会发表声明，说苏丹国营石油公司的工人将会加入公民抗命运动，以示支持民众对民主转型进程的期盼，并且作为对武装部队解散民人政府的回应。首都赫土木的一个居民组织宣布进一步的抗议计划，扬言星期六会有数以百万计人士参与游行。一度被武装人员带走和扣押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他的办公室证实他和妻子已经回去寓所，但是受到严密监视。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早前说，将会组建新的民人政府领导苏丹政治过渡进程，强调武装部队采取的行动并非是政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景台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碧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碧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较早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中线快线都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青沙公路嘅支路近住连翔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排到近平石，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相当繁忙的，龙尾去到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美林村前些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美松苑。提一提大家，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的中线封闭了，经过请你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又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用幅度，一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是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四到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打了针未啊？ 打了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是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关于有七个团体咧统计咗有关香港最新嘅无家者嘅数目，并且咧就住佢哋嘅情况咧作出咗政策嘅倡议啊。咁啊，我哋揾翻咧新闻之前同紧咧中大游路斯社会事业中心嘅主任黄雄出嚟先，黄雄。系， 你好，系， 你好，你好，系，头先咧，唔好意思打断咗你，就话，今次你哋发现多咗两个嘅地点系会有无家者住喺度嘅，就系宾馆，咁，请你补充埋啊，你头先话仲有另一个地点喺边度啊？ 另一个咧就系宿舍啦，因为我哋之前咧都会话，有统计咧，宿舍当然系有我哋啲团体啦，透过外展啦，我哋接触咗啲，露宿者啦， 系 一啲。所謂臨時嘅宿舍咧，就請佢入去住，等到我哋比較容易去接觸佢，同佢諗下去長遠一啲佢嘅住宿安排啊、揾工嘅安排啊，或者其他有冇啲嘢可以幫到佢。咁所以過去我哋都係呢、這個好重要喺個宿舍入面咧，去提供一個住宿服務俾佢。 嗯， 我哋可以佢啲問題喺邊度？咁所以今次呢兩年話，而家增加咗好多露宿者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想邀請佢哋入宿舍。咁其實喺宿舍入邊，我哋都意外發覺到咧，其實而家係多咗一啲女， 係， 我哋喺宿舍同埋賓館入邊咧，都會發現咗係多咗露宿者。今次我哋差唔多會有成係16% 嘅目光者係女性啦。其實自2015年嗰陣時咧，我哋只係7%嘅啫。 嗯。 咁啊，所以我哋因為宿舍同埋賓館就比較安全啦，所以啲女性露宿者咧就希望會喺翻呢啲地方度咁樣。 嗯， 黃鴻啊，無論係呢個無家者數字嘅增加，或者係你頭先提到咧入邊女性嘅數目有所增加，你認為呢個情況咧係因為譬如你哋統計嘅方式係改善咗，所以揾到更加多呢啲個案出嚟啊？定係有啲咩社會或者經濟因素變化導致到無論係人數定係女性呢兩個因素都向上升咧？你哋揾到嘅數字？ 即係當然，我哋個點算方法比較即係具體，會能夠揾多咗露宿者同埋女性嘅露宿者啦。但實際上，其實因為個驅趕呢個政策咧，我估我哋仲有好多露宿者我哋未揾到嘅，或者啲無家者我哋都未必會即係揾得到。所以我諗我哋嗰個數目咧，都仲係低估咗現實個情況。我哋就另外會諗到一個情況咧，就因為今次主力都是这两年刚刚落了街的街友呢，其实很多都是跟那个就是新冠疫情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根本是失业啦，交不起租啦，或者到现在虽然那个市好像好返啲，失业率好像跌到 4.5%， 但实际上他想入返行呢都是很困难。咁所以他们继续持续呢都是面对一个真係冇錢交租嘅情況咧，咁佢就會係我哋會覺得，譬如有啲女性佢係做服務業嘅，可能去做餐飲啦、清潔啦、保安啦，其實呢啲咧都會係未必係咁容易揾翻嘢做咧，所以我哋見到佢真係交唔起租嘅情況咧係特別明顯一啲，咁所以就多咗一啲女性嘅露宿者，我哋會見得到。其實佢哋主力都係因為啲經濟原因咧，我哋係見到佢。咁有啲可能係單親家庭添，佢想有啲即係帶埋啲細路咁樣。咁所以嗰啲情況咧，我哋都係覺得係成個社會要關心翻多啲無家者嘅狀況啦。 咁黃鴻，你喺呢度都提過咧，有關於所謂嘅驅趕啊，即係政府嗰、那個驅趕嘅意思，即係我諗好多人都未必知㗎。即係其實佢係點係咩？即係咩情況之後點做嘅？係即係話佢譬如喺一個地方瞓，咁政府覺得佢唔可以喺嗰度。就趕佢走啦，咁即係其實點樣做咧？驅趕呢個即係意思係，即係點樣影響到佢哋咧？ 其實咧就變咗，本來有啲位置咧，以前咧都係俾露宿者喺度瞓嘅，譬如比較出名就係通州街天橋嘅下邊啦，喺玉石市場附近有啲位置咧都有好多露宿者喺度瞓嘅。咁但係後來政府咧就直情圍曬鐵絲網，將呢啲地方咧就一格一格咁樣圍實曬咧， 即係等你冇得喺度。 咁冇得喺度瞓走啦，或者啲天橋，以前喺個天橋上面本來都有露宿者瞓嘅，咁啊後來佢封咗條天橋，甚至連條天橋都拆埋。咁另外再有啲狀況咧，就係話我哋喺公園入面咧就見到，或者公眾地方咧，佢就揾啲即係康文署或者環署嘅員咧就嚟洗地，或者去灑臭水。咁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啲露宿者嘅物件咧就俾人。即係個人物品咧，就俾人收咗，但係就冇話叫你去攞翻，就抌咗去。咁呢啲各種嘅即係對待咧，我哋覺得就係唔係好令到嗰個無家者咧，其實佢就係想趕走佢，睇唔到咧就算。咁但係實際上驅趕唔等於個無家者個問題就真係解決噶嘛，反而就令到我哋啲服務團體咧就好難再揾翻嗰個即係受助人啦，接觸唔到佢啦，咁。变咗我哋越嚟越困难啦，服务。 你揾到呢啲嘅无家者之后，其实通常可以点帮佢嘅？其实 通常有几样嘢可以帮佢啦。头先先分咗两大嘅路，第一大类型就系啱啱头先讲佢新落街冇几耐嘅，佢啱啱都系啲经济嘅原因，可能系失业交唔到租，咁所以呢啲露宿者咧比较佢嗰个转变嗰个动机。我哋有一個臨時嘅宿舍俾到佢啦，或者我哋幫佢去揾工，佢真係冇飯錢，冇搭車錢，咁可能俾少少八達通佢，佢可以食到晏晝飯，去搭到車去揾工，起碼都即刻幫到佢解決而家嘅食肆問題，咁佢可以揾翻份工。如果佢揾翻份工穩定啲嘅話咧，其實佢真係可以上翻個劏房去住，咁所以佢就比較快。可以脱離咗露宿呢個處境嘅，咁但係好多時頭先咁講，如果佢唔住喺個宿舍入邊， 或者佢留得唔耐咧，咁我哋就好難去真係繼續接觸佢。咁而家我哋啲臨時宿舍咧，最多都係住六個月嘅啫。咁我哋知道六個月咧個時間比較短咧，好多時佢都整理唔到，或者揾翻份工都未必咁容易。咁所以我哋都期望政府咧係能夠將個資助，即係呢啲短期宿舍咧，就增加到去兩年。咁兩年到咧，我哋相信咧，我哋啲社工嘅就比較係有可能咧，就同佢頭先搞就先搞揾屋啦，又再去揾工啦，又再或者有啲佢有啲其他嘅個人啊家庭嘅問題咧。都可以有機會解決到。 黃鴻啊，不過呢、提到如果要增加呢個住宿期呢，其實就往往牽涉到宿位嘅問題啦，因為個輪轉慢咗嘛。我唔知道我而家呢個手頭上面嘅數字係咪最新啦。咁啊根據政府嘅數字呢，就非政府機構為無家者提供的緊急或者短期宿位呢，其實就635個嘅啫。咁如果我哋而家講緊，就咁你哋數都有成過千個無家者，仲要每位呢希望佢哋係住兩年嘅時候，會唔會我哋係喺個宿位上面其實都要相應去增加先至滿足到你哋嘅呢個倡議呢？ 係啊，所以如果淨係得延長嗰個住宿期冇增加宿位呢，咁就令到反而新喺街道嗰度啲人就入唔到宿啦。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就本身宿位亦都係要增加嘅，即係話如果即係都應該保持一個容量咧，就係其實佢哋我哋揾到佢咧，其實即晚能夠安排去上翻一啲臨時宿位咧係好重要。如果你話啊唔得喎，你要等兩個禮拜，我哋先出揾翻你啦咁。咁好多時你都唔知佢去咗邊，揾唔到佢。咁另外一個可能嘅增加嘅供應咧，我哋就睇到嘅過渡性房屋。因為政府都話再增加多5000個啲擁過渡性房屋啦，但實際上而家個過渡性房屋嗰個設計咧，都係為家庭而設嘅，好多都係三四人單位啦，一人嘅單位好少啦。咁我哋啲家友咧，好多都係單身嘅，咁佢根本即係申請唔到呢啲過渡性房屋。咁我哋希望政府咧喺起啲過渡性房屋咧，預留有部分嘅即係名額咧，就係俾翻啲即係無家者咧，去作為一個緊急嘅居所，即係佢入入去住一陣先，咁睇下佢申唔申請到公屋或者安排到，咁起碼嗰邊個宿位咧其實係多好多嘅，咁我哋就覺得就變咗喺嗰部分留翻啲 quota 俾佢哋咧，其實就 OK 嘅。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黃鴻，多謝你同我哋嘅分享，同你傾到呢度。黄鸿咧系中大游路斯社会事业中心嘅主任嚟嘅，咁啊，住宿咧对于改善无家者嘅处境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啦。其实另外咧，佢哋团队嘅报告咧亦都提出咗咧，譬如增加一啲医社合作嘅团队啦，亦都咧增加一啲针对露宿者嘅外展服务咧，对于处理成个无家者嘅数目增加同埋佢哋嘅需要咧，都系好重要嘅一步嚟噶。咁啊，即系希望政府留意到相关嘅研究咧，都可以做出一啲政策去到改善，而唔系净系赶走咗佢哋去一啲我哋睇唔到嘅角落啦。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嘅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你自己点评估香港市民对于性小众平权呢一个议题嘅态度？平机会主席朱敏健， 社会讨论呢个议题咧，就跳咗去同性婚姻合法化，再系咁样讨论呢一个议题咧，喺可见将来系唔会有进展嘅。我希望今时今日集中讨论一啲个人福利层面，即系逐啲讲，大缆永远都扯唔埋嘅。我依家就要将呢条大缆扯埋佢。 星期六朝早8-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请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希望提高大家环保意识。 学校、学生，每一个香港人都要在生活上咧帮手去减碳嘅。譬如话日常点样珍惜电力、悭电，出街或者去旅行用到啲公共交通，低碳本地旅游。都是可以是新一行帮手迈向碳中和的。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嚟到最尾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陈景祥，我哋同大家咧跟进一下一啲内地嘅焦点新闻啦。全国人大常委会咧早前就授权咗国务院咧起草房地产税试点办法啦。咁咧就会由一啲试点嘅地区政府咧制定一啲细节，限期咧就为期五年。咁啊，其实我唔系净系想读咁少嘅细节俾大家听嘅。不过咧，由于而家呢啲即系政策仲喺度制定紧，咁所以我哋暂时掌握嘅资料咧都系净系得咁多啫。但系点解都要攞出嚟同大家讲咧？陈景祥，因为内地嘅房地产市场咧，大家都好关注啦，佢哋嗰个政策会点样影响个价格嘅变动同埋供求嘅平衡咧？相信都会系大家好留意嘅题目啊。 系因为内地嘅房地产咧，就其实都接连出咗好多新闻嘅，可以讲系吓。咁啊，包括咗其中，如果你系有买股票嘅话咧，就恒大集团啦吓，咁啊，主要遇到好多问题啦。咁佢亦都系差唔多全国里面最大嘅房地产商嚟嘅。咁啊，当时佢出事之后咧，好多人就关注紧咧，就到底内地嘅房地产政策系咪有变化？化噶啦，已经系咁啊！再要早啲嘅话咧，大家都有留意到新闻咧，就即系国家嘅政策而家话咧，就系啲房啊攞嚟住咧，就唔系攞嚟炒噶嘛。咁啊，其实呢条伏线咧都已经大家觉得咧，会唔会真系都有啲政策推出嚟咧？咁但系类似咁嘅讲法咧，因为以前都好多讲过嘅。咁事后大家又觉得好似冇乜事咁。咁但系今次似乎就唔系啦，今次系真系有事啦，真系会嚟啦。咁呢个税咧已经系你头先介绍咗啦，国务院系将会起草呢个咁样嘅税制，但系咧就具体嘅情况咧就好多都未知嘅，包括咗咧譬如边啲城市试点啦，但具体个措施其实都会系点做咧？等等咧都要稍后先再睇嘅。咁但系呢个变化咧就相信好大咧，因为咧呢个咧既系牵涉到啊内地嘅公共财政啦，又喺嗰部分咧系希望攞多啲税收嘅。咁亦都有啲分析讲咧，就希望能够做一个社会公平啊，即系而家成日讲咧个财富要均等啲。咁又你有物业咧就要俾税啦吓，要贡献呢个国家库房啦咁。咁啊等等咧，即系变咗呢件事咧，可能系有多好多作用噶，即系既系财政上啦，既系一个社会公平啦，咁啊，亦都会唔会造成呢个房地产嘅变化咧？即系冇炒得咁犀利咧，因为大家知道咧，呢个系牵涉到内地嘅投资市场啦，因为个物业市场或者系即系我内地我哋讲内房股咧，其实占个股市嘅比重都好大嘅。咁所以呢件事一喐咧，系牵涉到所谓真系好多方面嘅。咁啊，好多人咧亦都好关心呢件事到底未来公布啊个细则会点样征税法咧？咁相信系好多人会留意嘅。 初步有啲咩观察咧？我哋请嚟专家同大家分析一下。电话旁边咧有 ING 大中华区嘅首席经济学家彭凯瑶喺度。彭凯瑶你好， 你好高福慧， 系仲有陈景祥喺度。彭凯瑶啊，关于咧今次啊呢个房地产税嘅试点办法，头先陈景祥就形容咧，一路以嚟讲咧，大家都冇谂住系成真啦。咁但系今次终于咧就要即系出现呢个草拟啦。市场上面点解读呢一个嘅做法啊？ 其实市场上面嘅反应咧都唔系好激烈嘅，咁基本上大家即系知道出咗呢个共同富裕呢个概念之后咧，其实向富人征收多啲税嘅呢个方向咧，其实已经系好肯定噶啦。咁房地产系其中一环可以证明到你系咪富有咯。 系啊，彭君如，我想问下你，譬如话嗱，呢个系即系第时你有物业就系要交税噶啦，系咪？即系基本上呢个概念咧，为征呢个房地产税系咁样嚟嘅，系咪？咁但系如果系譬如话香港，我哋讲翻啲香港人先啦，好多都中意内地买啲物业嘅，系咪咁嘅情况之下都要俾税嘅？ 无论你嗰个国籍身份系乜嘢，基本上你个套房系喺国内嘅，咁其实就应该系要交房地产税噶啦。咁其实呢一个呢唔系一个好新嘅概念嚟㗎。我哋而家见到佢嚟緊会草拟嗰个办法呢，就包括住宅啦同埋非住宅啦。咁就豁免咗呢个农地同埋农地上面嘅建筑物啦。咁但系其实非住宅呢已经有一套既有嘅房地产税嘅公式㗎啦。咁所以其实唔系全新囉，可以话。 即系主要系针对住宅啦，即系今次系。 針對住宅，同埋咧就我哋有好多方面都可能會睇到政府嘅考量嘅，譬如啦，因為佢其實係想向富人徵税嘛。咁你擁有一套好細嘅房，你只係得一套啫，個面積又好細，咁可能係會有豁免嘅。咁但係當然啦，你擁有10套房，咁就算面積好細，你都可能唔獲得豁免嘅。 你哋经济学家会唔会预期咧？因为系针对富人啦，所以拣嘅试点城市可能都系一啲比较富裕嘅地区。譬如好似而家传紧话啊，深圳啊、上海，会唔会你哋嘅预期都系咁？ 会嘅，除咗睇嗰个城市嘅 GDP 之外咧，咁可能仲会睇埋嗰个城市嘅房价嘅。咁因为房价亦都代表咗嗰个城市嗰个富有程度，咁所以房价越高嘅城市咧，佢落入市点嘅机会系越大嘅。 呢、這个税咧，即系我哋大家都未知啦，但系阿彭凯瑶，根据你嘅理解咧，系点样嘅征嘅方法噶啦？譬如我哋而家当喺香港，我哋每季要交啲差饷，咁理论上都系同物业有关嘅一啲足贡献俾政府嘅税收啦，可以讲叫做系。但系而家内地呢个系点样做嘅？系定期固定要做啊？有时系买卖嘅时候得益先至系当类似资产增值税咁俾咧？咁系点样运作嘅？ 呢、這個是每年徵收的， 每年的 就係啦，即係你當係差餉啦，差餉係每季啦，咁、呢個是每年的計嘅方法都差不多的、就是你嗰、那個面積啦，乘以嗰個每平米嘅價錢啦，當時嘅市價啦，咁跟住乘一個折讓率俾你，嗱、呢、這個折讓率咧就七成至九成之間。咁即係你乘 70% 啦，或者乘 90%， 咁跟住呢就係乘返個稅率、就係你嗰套房每年要交嘅稅率啦。咁所以嗱、第一七成至九成呢就未必係固定嘅，稅率亦都未必係固定嘅，稅率可能係睇下你套房大定細而有唔同嘅稅率，又或者你係第一套房定第二套房亦都可能有唔同嘅稅率。咁但係呢主要就係房价、面积同埋税率啦。 系咁，譬如举个例，譬如我系香港人先啦，即系香港人好多内地有置业嘅。譬如我喺内地有个物业嘅咁，你可唔可以讲到俾我听大概个钱系需要俾几多咧？譬如我内地个物业系1000万咁先啦。咁一年里面，你头先按照头先咁样计法咧，大概要税要俾几多到啦？ 嗱、冇大概，因为而家乜都唔知。咁如果计，我哋当上海嗰、那个formula 嚟去计啦，那个公式去计啦。咁你1000万乘70%，再乘以你当乘以0.6% 啦。系啦，就系、你每年要交 俾嘅。 系啦，咁但系要注意，税率可以变，嗰、那个70%都可以变。 系 点样？同埋佢點樣收啊？有冇豁免啊？呢啲都仲未知 道。哦，嗰啲係要等地方政府制定噶咯。 其實第一樣嘢我哋要睇嘅就係個辦法，因為咧，其實咧，我哋根本唔知邊一年開始嘅，而家都唔好當係出年開始，因為咧，其實個徵收日期，即係嗰個呢個係一個試點啊嘛，試點五年，呢五年嘅第一日由邊一日開始計咧？就係由國務院制定咗個辦法開始計。咁我哋都未知道佢幾時可以制定到個辦法。咁有啲人就話出年啦，有啲人就話後年啦。咁都不遠㗎啦。不過咁所以如果係你有好多套房嘅話，都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 做定準備啦，做定準備。 係啊， 好咁剩翻唔係好多時間，請你同我哋分析埋啦。喺加徵咗呢一個税項之後咧，大家對於房價個變動啊，嗰個走向有唔同嘅解讀。咁你自己又點睇咧？ 我其实觉得咧个税率咧应该都唔会好大嘅喺个试点嘅时候，咁所以对于一个有收入嘅人嚟讲咧，嗰、那个征税个负担应该唔会非常之大，咁亦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影响个房价上升。你睇下上海同重庆几年前已经有呢个税款啦，其实佢哋个楼价升得仲要快一啲，咁所以其实可能系加上去咁征法嘅。 咁但係如果按照咁样咪做唔到一个咁嘅方法 啦。调控楼价嘅一个 调控楼价呢有调控楼价嘅手段、你可以限购限价。咁但係呢就呢、這个唔系调控楼价嘅手段，我觉得呢、這个系共同富裕个概念。 即係透过财富嘅转移去达至社会有更加公平嘅分配啦。 冇错，其实我哋唔可以用公平呢个字嘅。其实佢想将富人征收翻嚟嘅税咧，就落喺一啲譬如乡村嘅地方咧，做好啲基建啊嗰啲。其实呢个未必系 公，即係未必係公平啊嗰樣嘢嘅。咁、只不過係建設好一啲比較落後嘅地區咯。 嗯， 明白。好啊，多謝你同我哋嘅分析啊。希望第時有更多嘅細節之後再向你請教啊。唔該曬你，彭凱耀。 好，拜 拜。 拜 拜。彭凱耀咧係 ING 大中華區嘅首席經濟學家嚟㗎。自由風，自由風節目時間夠，拜拜。 拜拜。